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九月初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举行，为了圆满完成党中央赋予北京市的服务保障任务，同时也充分展示首都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成就和市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首都文明办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要主动了解掌握有关非洲国家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和社会发展情况，当好中非文化和友谊的传播使者，在工作生活和待人接物当中要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此外，每年九月是京城最为拥堵的月份，恰逢会期，请您尽量少开车或不开车，外出时选择绿色出行方式，自觉遵守交规，同时垃圾分类投放，落实好门前三包责任制，支持和参与背街小巷整治专项行动，从身边小事做起，人人争当街巷管家。还要积极参与微蓝北京、礼让斑马线等文明引导行动，窗口服务单位要坚持诚信经营、周到服务，让我们共享文明成果，共建美好家园，共同营造优美整洁的社会环境和热烈祥和的社会氛围，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做出应有的贡献。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创新大会昨天举行，市国资委系统将进一步加大国企科技创新力度，通过模式创新、加大资金投入、创新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完善创新考核机制等6大类15条措施，推动北京市管国有企业强化高精尖产业发展。滴滴昨天宣布，从今天0点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内部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和产品逻辑，并承认客服处置流程存在问题。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电影史上第一张海报明天将在伦敦苏富比进行网上拍卖，这张海报用于宣传巴黎的一场放映会，生动地描绘了巴黎观众排队等候入场观看电影的生动一幕，也就是说，世界上第一场公开电影放映还没开始，为其做宣传的电影海报已经预见到观众等着进场的盛况，海报成交价预计将在4万到6万英镑之间。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昨天，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3.46亿元，打破中国影史上的暑期档票房记录。而今年的暑期档还没有结束，漫威电影《蚁人2》还在热映，而备受关注的《碟中谍6》也将压轴上场。由克里斯托弗·麦奎里执导，汤姆·克鲁斯、丽贝卡·福格森、亨利·卡维尔、西蒙·佩吉、安吉拉·贝塞特等人联袂出演的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吴磊主演的电影《影》将于9月30号上映。昨天影片发布了最新的预告和角色海报。时隔2年之后，张信哲又将举办演唱会了。10月13号，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首唱。本次巡演之所以定义为未来式，张信哲说，未来式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征途，更是一个约定。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为大家带来几条有声消息。上个周末，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举行了闭幕式，并为大小观众朋友献上了波兰儿童剧《小红帽》的演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组委会主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戏剧节呢创造了很多前所未有。接下来就请听录音报道。 这届戏剧节确实跟前七届戏剧节有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届我们迎来了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召开的艺术大会，那么在这个戏剧节当中我们邀请的剧目也是以往七届最多的一次，一共有16个国家、38个剧院演出了60多台戏，还举办了金砖国家的系列活动。今后我们会把中国戏剧节办得越来越有国际化，越来越有代表性，成为一个世界的平台。 我们再来关注8月25号、26号晚，应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邀请，菲律宾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2场舞剧《巅峰之作》。菲律宾芭蕾舞团成立于1969年，是菲律宾文化中心的常驻艺术团。这次为北京观众带来的《巅峰之作》演出，分为《火的憧憬》《夜曲》《旅人之歌》等6个片段，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一个作品。菲律宾文化中心副院长兼艺术总监克里斯米拉多接受本栏目采访的时候说，本次来华演出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同时他特别介绍了整部作品中亚美达这一片段，请听录音报道。 This is quite a historic occasion for us because 我们本次来华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带领我们主公司的团员们来到中国，同中央芭蕾舞团进行交流。 在我们本次演出的有一个片段呢，叫做《亚曼达》，它是基于菲律宾一个传统小说，菲律宾女性她们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勇气来表达自己，这样一个女性解放的故事。我们是基于了菲律宾传统舞蹈灵感改编的一个现代舞蹈。在这部剧当中，您能感受到菲律宾独特的历史，您能体会到一种对自由、对解放的这样的一种热情，这也是我们文化上想要体现给大家的一个东西。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电视剧作品。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已经于8月15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全国首播。它是一部聚焦了三线建设和我国两弹一星建设事业的年代大戏。近日呢，剧中主演恋恋走进了万寿路街道，与观众朋友交流互动。在热播古装戏《延禧攻略》当中扮演于贵人的演员恋恋，这一次呢，在本剧当中一人是分饰两角，扮演双生姐妹花向晴和孙俪。恋恋现场呢表示，对于 于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角色，自己心目当中最钟爱的是向晴这个人物。接下来请听他的介绍。 向晴，我觉得他的身上这种无畏和通透是我特别喜欢，而且这种纯粹，他是一个对事业对爱情都是那么坦诚的人。我其实通过演这个角色，我在反思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现在，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可能我们会说我们要在北京有个家，我们得赶紧买个房，但那一代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真的是先大家后小家，这些人拿着自己的这个青春和生命奉献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偶像。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在重新规划我的未来。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要有理想、有信仰，而且还要有一个善良的心。 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电影。今天下午，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胖子行动队》是包贝尔的电影导演处女作，由文章包贝尔领衔主演，讲述了两个小胖子阴差阳错地组成了特别行动队，因为一起案件上演了一场特工之旅的故事。包贝尔现场分享了创作初衷，将特工和胖子两个主题相融合，希望借由小胖子这个载体体现小人物也有大梦想的励志精神。影片将于9月30号全国公映。 民族管弦乐和意大利歌剧唱法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古老的壁画与浪漫的爱情又会有着怎样的关联？歌剧《莫高窟》讲述的故事聚焦唐代的画工，以画为中心，层层递进，向大家讲述画作的由来和创作背景，揭开谁来画、为什么画的谜底。通过画工李工和翟密尔之间的爱情，用小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命运走向，真实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风采。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跟随歌声和音乐走进莫高窟。 好了，北京时间的20:11，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晚呢，我们的主题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即将上演的民族歌剧作品《莫高窟》。 哎，我们先来请出今天的几位主创人员哈，我们来请出作曲家刘长远，欢迎您。 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民歌版的女主角哈，月露，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美声版的男主角张伟，欢迎您。 大家好。 嗯，哎，昨天在这个准备一些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剧非常有意思了。 是， 对，它是民族管弦乐和意大利歌剧咏叹调的一些东西的结合。 哇，那太神奇了。 嗯， 听说呢之前已经是上演过一轮了，这次呢是全新的一个版本。那还是想问一个这样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哈，为什么会选用民族歌剧的这种方式来诠释莫高窟的这段历史呢？ 嗯， 是这样，那个因为从音乐的表达形式上来讲，音乐应该是比较抽象的，那么从要说是讲故事的话，那应该还是说歌剧。 嗯， 就是从音乐的层面上讲，另外呢从音乐的这个表达的形式上讲，歌剧可以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文化的一个最高标准，所以我们愿意用歌剧来讲莫高窟的故事。而莫高窟呢是举世闻名的，它这种形式呢，我们用选择歌剧来表达，也代表我们高度的文化上的一个融合，就是音乐跟绘画、美术甚至佛教等等一些相结合，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艺术形式更能表达这个当时的这个莫高窟的，用音乐来表说故事。 嗯，其实觉得还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普通人对于莫高窟的了解或者是理解哈，一说起创作一个作品去表现莫高窟，可能首先会想到舞剧，因为莫高窟有很多举世闻名的壁画。 对 对，那这些壁画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哦，他的肢体啊，或者说他的一些东西，也许用舞剧表达就更善于表达。但其实这次呢，我们以歌剧的形式表达，会发现他也是 创造了很多故事的载体，包括他也是有主人公，他也会讲很多可能原来我们并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哈。 对对对，那首先呢，还是请咱们的刘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创作这部歌剧《莫高窟》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难点，又是如何去克服掉的呢？ 嗯， 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因为莫高窟这种文化呢，在我们国人或者是世人心目中呢，它是一个壁画上的艺术， 对 对， 但是呢，实际上它描写的东西是有声音的，也有动作的，因为我们从它的壁画当中看，它只不过是把那个音乐的一瞬间，或者是舞蹈的一瞬间，把它记录在这个壁画上，所以当我们看到，作为我们作为音乐人来讲，看到壁画的时候，我是能想象它的活灵活现的这种场景。所以怎么样去表现，究竟什么样的音乐才能真正是体现莫高窟里边画里边所画当时演奏的那种音乐，现在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嗯， 因为时代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去推测，毕竟我们艺术不是复印机，或者是不是照相机，我们不是要原封不动的把原来的东西要表现出来，而是要加上一些时代的气息，加上一些民族文化的气息，加上一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其实莫高窟这个本身的这个艺术形式就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甚至更深刻的说是外来文化，在中国，就是在甘肃，在敦煌这个地方产生的这个艺术的结果。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在写音乐的时候呢，就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一个地区，比如说想表现甘肃了，比如说想，因为我们的音乐当中有很多的是讲粟特人的。粟特人呢，就是现在可能就是维族，我们也不能全都写成维族新疆的音乐。那么我们当时，因为当时他绘画里边包括他的那个呼旋舞等等， 对， 都是那个音乐都是维族或者是那个西亚那边的音乐过来的，包括他的壁画上的一些乐器，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歌剧最适合的就是中西结合，换句话说就是汉族音乐我们在这个歌剧里面要体现，维族或少数民族的音乐我们也要体现，此外呢还有一些音乐就是音乐的国际语言，因为我们音乐的话呢，就是说它没有国界的，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的一些音乐，那这三种音乐融合在一起是这部歌剧主要所要表达的它的内容。那么这从这点上讲呢，可能再延伸上一点，为什么叫民族歌剧，因为过去我们的民族歌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民族歌剧，但是呢它在就是说民间存在民间或者地域性很强，之后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中国的这个民族歌剧，比如说白毛女，它已经从地域当中脱颖而出，不再是完全的地域性的音乐，那么到这部歌剧，民族歌剧一定是一个融合的，但是呢，有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这种特色，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啊，还有我们汉族特色，所以在这歌剧里边是有这样的音乐特色，是基于这一点来创作这个歌剧的音乐。 就说其实他要把很多融合的文化从静态的壁画当中给提炼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给它展现出来， 对对。 哦，那我们要问问两位男女主演了哈， 对， 就说不知道两位以前对莫高窟有没有过了解，或者说你们印象当中莫高窟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形容词或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呢？ 月露， 我是那个对莫高窟了解不是太多，因为没去过，但是也知道它是等于是我国的四大名窟之一嘛，所以也是很有名，它主要是像千佛洞那样的，所以肯定是一种很壮观，但在我的脑海里面是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场景在里边的。 但至于说去到莫高窟，我是没有去过。但是通过这次的这个表演的话，这次歌剧的话，我其实是有多少在网络上，包括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搜集的一些图片，然后也有做了一些比较直观上的看。 是的，是的。那我们来问问张伟老师吧。 我同样也没有去过莫高窟，但是呢，我是通过从刘老师的音乐里面，还有我们的演唱的这些歌词里面，我就能感到他的伟啊，感到他的伟，这个非常的这种辉煌嘛。 嗯。 而且他说的很清楚嘛，就像我其中有一段唱段就是，他是画面中央一水池。水池之上一宝台啊，宝台上有七座莲花台，药师佛们驻足在上面。他这歌词基本上就给我了一个画面感，这也正好刚才是这个主持人所说的嘛，就我们歌剧演员呢是用我们的声音和歌词和音乐， 对， 来这个把我们这个能把这个所有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把它能展现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反正虽然也没去过，但是我能感觉到那身临其境嘛。 对对对，其实刚才刘老师也聊到了哈，这部音乐的创作呢是中西方音乐元素的一种融合，其实说到这部歌剧的唱法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唱法和意大利歌剧的这个唱法相融合的一部歌剧哈， 对， 所以呢，两位也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唱法哈。当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诶，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歌剧？怎么会融合两种不同的唱法？真的是很新奇的哈。我们先问问月露吧，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第一次接到歌剧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从头到第，从第一幕到第四幕，我用钢琴来做的时候，其实没有感觉到说是有多么的说啊，他们说这部歌就非常难，因为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应该是可以胜任的。 嗯， 因为我的声音条件是属于在民族唱法里面比较宽的这样的一个声域， 哦， 所以说因为它这是又是一种就是比较偏西洋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但真正到做音乐作业的时候，难点就接踵而来了。 比如说 就是他这个特别是第一幕里边翟密尔的这个唱段里面，一刚开他从秋瓷学艺回来举国欢庆他，然后出场开始是慢的，他这个从节奏上也是很难，先由慢到最后快，然后他的音域又全是在大概是在 A 往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好高啊， 然后对很高，然后节奏又很快，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你要求你的气息非常平稳， 对，必须得稳住， 对对对，气息得非常平稳，这是一点很大的一个难点。然后就是我们还有在进入到这个戏剧排练的时候，我们有加入舞蹈，加入舞蹈的时候就是因为一跳舞你就气息容易上下浮动，上下浮动的话又要在唱歌还要保持气息在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怎么把这个矛盾然后结合得非常就是平稳下来，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最大的难点，所以我在做音乐作业和也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容易啊。 对，而且就是想问问刘老师哈，为什么找了民族唱法的来唱这样的一个唱段，而不是比如说我找花腔女高，或者说我用一些其他的形式来演唱呢？ 毕竟莫高窟是在中国，虽然我们刚才说是跟西洋外来的文化相融合，但是我们是要挑选的。 嗯， 就是有些外来融合文化是我们可以融合，有些就不能融合。所以说，比如说这个莫高窟，它主要表现的是佛教的这种宗教的这个精神，那么我们不可能引进这个太浓厚的意大利唱法。 嗯， 因为意大利唱法大家都知道是天主教的这个产物，可以说，那么我们就主要是。在选择上呢，我们包括编剧，包括我们的策划彭家鹏指挥，我们都是要考虑到民族唱法，我们要偏洋一点， 嗯， 这样就会更好一些。然后这个西洋唱法让它偏民一点， 嗯，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包括为什么用民族管弦乐来做伴奏， 也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看壁画上全是这个民族乐器， 嗯， 不是那个西洋管弦乐， 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用那个形式来表现， 嗯， 这也是一个创新吧。 嗯，所以刚才都说到壁画了哈，其实壁画上面有很多的乐器，而且也有很多的故事。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故事主线的，是吗？是个画工。 对， 嗯， 这个画工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 嗯 嗯。 但是呢，这个根据历史记载呢，就是说这220石窟啊，在那个年代呢，所有的画工是隐姓埋名的。就是说他画的画是不签名的，他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境界，他不留名的， 嗯， 所以说，但是我们通过莫高窟这个画，表面上这个莫高窟的这个壁画，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 嗯， 这个是我们看到它背后，那么我们在想象他也是人，那么他肯定有他的爱，也有他的遗憾， 嗯， 所以我们就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但是这个李公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 哦， 据说是有一个李字儿，好像还是就是在那个220石窟里边。 哦，是有史料记载的， 对 对, 对, 对， 是有据可查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 我们问问张伟吧，张伟应该说是刚刚加入到咱们这个团队当中来，是吧？ 对对对， 啊，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的融合，大家这个大家庭非常好。 嗯 嗯, 嗯。那么对于这部剧，你的理解又是什么？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又如何呢？ 哎呀，对于我来说，这个角色是相对我而言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我之前演过，5-6部这个歌剧了，基本我的角色全是什么大汉苏武，我演这些，或者刁一成我演忽必烈， 哦， 是吧？未来我要演商鞅，演韩信， 嗯， 我演图兰朵卡拉夫， 嗯， 说换句话说，我就是一直在演武将， 嗯， 差不多。 对，然后呢，这次这部戏我刚拿到，因为之前看过他们演过嘛，这是第二轮了嘛，然后我一看这是文戏， 嗯， 这时候我就在自己内心中也在找这个角色的感觉， 嗯， 然后呢也在对自己说，哎，我要表现成一个什么样，真的研究。后来我就通过也翻电视剧嘛，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什么，确实我就翻到了这个白蛇传、新白娘子传奇，因为在我们看的这么多电影，真的我相对来说我真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在我这个专业里面啊，我喜欢这专业嘛，所以我看到所有看电视剧，在我们80后里边，只有这个新白的娘子传奇里边有这个唱段， 嗯， 而且你想这画工当时我拿到这个，这画工肯定不是一个爷们儿，肯定不是那种壮汉。 嗯， 他是一个斯文的人，他是有一定的，怎么说，所谓的艺术家吧。但是呢， 嗯， 在这个故事的整体里面呢，他又是一个懦弱的人。他还有本事，说白了，他还不能保护心爱的人。他没有那个，他又不是那种这个将门，又不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些，怎么去形容呢？反正最后我就一定要演出许仙的感觉就对了。 哦，找准了定位就行了，是吧？ 对。后来我看他们的动作里边有很多那种，哎，我大概用了3年时间把《新白娘子传奇》看了20集。 我天，厉害厉害！那么究竟对于这个角色如何来定位，两位又是如何来演绎的？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具体来为大家分享，好不好？ 嗯，好的。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哈，马上回来。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片段呢，就是来自于即将上演的歌剧《莫高窟》当中的唱段的选段了。 嗯，我们再次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我们请出作曲家刘长远，欢迎您。 哎，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民歌版女主角月露，欢迎您。 大家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美声版男主角张伟，欢迎您。 大家好。 嗯， 哇，刚刚真的好听哎，他那个音乐跟节奏一出来，马上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哈，但是一下子你觉得那种广阔感，包括那种画面感就一下子出来了，就几个音。 对，特别遥远的东方的那种神秘的感觉跃然我们的眼前哈。 嗯，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部歌剧呢应该是第二轮演出了，那么针对第一轮演出之后呢，我们也在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哈。那首先呢，请刘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方面会有全新的呈现呢？ 在音乐上我们会更加精炼了，比原来有一些过度重复的东西我们就去掉了。 哦， 因为一个好的经典歌剧是经过通过不断的演，不断的版本的提升，所以我们这也是就是一个是在长度上我们把它有咔掉一些。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刻意又加上了舞蹈 的部分。 对对对对，会非常精彩。 哦， 对对对， 这舞蹈呢我得多说一句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有专业的舞蹈演员进行舞蹈的表演， 对， 另外一方面呢待会儿我们可以详说，刚才月露也在上一节提到了，我们的歌剧演员，我们的独唱演员也加入到舞蹈的表演当中，这也太难了哈。 非常难。 是，那还有其他方面有变化吗？ 其他的方面， 舞美方面好像听说也有哈。 对，舞美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具体因为他们导演我就不太清楚。包括可能服装啊等等还都稍微有一些微调。 嗯， 但是肯定比第一轮要更好一些。 嗯， 还有就是演员换了。对吧？ 对， 男主这边张伟。 嗯 啊，新加入的是吧？ 对对对对。 哦，所以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演员不光是换了，而且演员在这个精益求精过程当中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们刚在节目之前聊天就不说到这个排舞的这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啊，像音乐剧就是载歌载舞的比较多，但音乐剧本身它的这种演唱方式，就咱们大白话说，没有歌剧这么累气儿，没有歌剧这么的这个咱们说大体量的这种感觉哈。那其实本身歌剧就是一个挑战，然后同时还要跳舞。据说月露这个感觉好像非常的不妙哈， 酸爽啊。 因为歌剧演员啊，包括民族声乐演唱者呢，站在舞台上站定了，你让他怎么唱都没问题， 对， 怎么唱怎么有，但是你让他一运动起来，尤其是高强度的舞蹈，还得记着面部表情，还得记着手上动作，然后还得唱对了词儿，还得跳起来，完了要崴泥。但是经过了不懈的努力，听说现在是渐入佳境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刚我们当时我就觉得歌剧在做音乐作业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刚把这个难度克服完了之后进入到戏剧排练，导演直接跟我说你在唱的过程中你还要跳。因为当时我们在五月份那场演出里面是没有加入舞蹈的，所以舞蹈的重担就都在压在我和另外就是女二号的身上，基本上，然后我们俩就得分担着舞蹈的部分，然后特别是我，他是要求我们要做胡旋舞，因为他是学的胡旋舞，所以你一定要学一段胡旋舞。胡旋舞就是不停的旋转， 要转， 对， 由慢到快， 啊，对，我真的当时就中午都不敢吃饭，一吃饭肯定一转就得 吐了， 不行了， 就 吐了，对， 哎， 有半个月时间。就是一直属于特别不适应的状态。你想，我转完了之后，立马我就要马上唱两个大高音，就是 high C 呀， 哎，high C， 对，马上两个 high C， 跳红绳，就立马是这个。然后紧接着跳完之后，要坐在两位男生的肩膀上，就那么并肩的这样坐在他们肩膀上， 坐在他们肩膀， 还有一个高音的亮相。 哦， 对，但是导演的其实出发点是很好的，他是为了让这个剧在第一幕上就给观众一个很大的视觉的 冲击 、哦，对，它是一个亮点。 但是你自己冲击也不小啊， 我太大了。 哎，原来有练过舞蹈吗？ 原来小时候练过舞蹈，但是我的体型还算可以，身不是很硬的那种，所以在摆动作这些方面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就是说这个转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而且转完之后马上就要跳，马上就要唱。而且我们是在 比动作的时候还要边跳边唱，这个是很累人的，是很难的。因为一跳起来，平时没有学这方面，没有去练这方面的这个，我们就历时一个半月吧，不长的时间。然后你要边跳边唱，你气息还得稳，因为刘老师写的这个女生唱段本身就难度很大，你站着不跳的时候唱，你都是很累气的。你更何况说我要边跳边唱。一刚开始根本不行，上气不接下气，就要唱，而且他速度又快，到后面速度又夸咔咔咔咔咔，这种速度又快，所以就一开始很不适应，后来慢慢的啊，也给自己鼓励，给自己鼓劲儿，导演组也给我们挺大鼓励的，然后也就弄下来了。其实有很多，还有很多很难的动作，包括我们要开始要跪在地上唱，而且是一个这样的姿势，就仰着头的姿势， 跪在地上仰着头， 对，然后唱花腔 啊，这很难呀， 对。因为他 这个很难用到丹田气啊， 对啊，你跪在地上，而且你的还是要 仰着 挑腰，挑胸腰，对，你还要挑胸腰，然后这样的话，你要再去唱一个高音，然后唱一个花腔，还是跟合唱一起合的，然后还有女生二重唱，还要节奏，还要跟乐队。 这太难，这有悖于你们的这个唱法呀，我觉得是。 对，但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提升。现在我基本上可以比较稳定的把它，就是展现出来，就展现的还比较完整、完美的这样。 太不容易了。 所以，哎，真的是其中里面的一些辛苦的，包括我们平时练的这些艰辛，只有自己知道。在底下也得练。 哎，导演够， 包括这个转，我就天天每天我都得花一点时间去转，因为还有平转，我们从来没有学。你如果是就原地转 还好， 还可以。它有个平转，要一个这个弧线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平转，然后从这头转到那一头。然后紧接着唱， 这不就我觉得有点像芭蕾舞的那种感觉吗？ 它带有音乐剧的，对，它就是带音乐剧的。其实导演的初衷其实还是想要把歌剧跟这种音乐剧看能不能好的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新的创新，我感觉。 这是发展的趋势。 对对对， 歌剧要这样去发展， 因为艰辛，所以 这样才能有的看，观众喜欢， 为了让观众更喜欢， 那当然喜欢了。原来就在那儿看着这个唱，然后现在对呀，现在能唱的人还能跳了，那我。是观众，我也 就综合性就强，多元化了。 我也觉得这票买值了，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训练之后，肯定以后演音乐剧都没问题，都能拿下了，是不是？ 对对 啊， 肯定就是会对自己是很大提升的。 本来我觉得这部剧确实是对演员都有挑战啊。你看男主是原来经常演那种大老爷们儿的形象，然后这次要演一个文戏， 对，演许仙那范儿了。 对，然后原来女主呢本来是美美哒站到台上面，这个可以安安静静的做个美女子来唱一些这个唱段的，结果呢就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载歌载舞连唱再跳，就是 把一些不可能性变成可能。 听说张伟对这个舞蹈的部分也是，哎呀，这是付出了很多啊！听说膝盖都不行了，是吗？ 这个你看，有的很多歌剧吧，反正演过，基本上 不用动稳， 都有跪的地方。 哦哦哦！ 但这部戏我总结三点嘛，就是跪、拽、举。 跪、拽、举， 这 都这 部戏又多了一个拽和举 啊？怎么拽？怎么举？ 你看我之前跪戏吧，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刚开始嘛没经验，有的时候就双膝直接就跪去了。后来呢，他有一个缓冲，就一二两个腿慢慢的。 对对对， 这部戏呢，就首先就是说密儿就他的父亲， 所 以他要拆散我们，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整个这个民族的这个生存嘛，他把我俩拆散，这就是甩，把我俩推开，所以就拽。然后最后的这个结局呢，密儿死了之后，我要把他抱起来。 哎呦，你要把他举起来。 对对对，而且举应该在20秒之上。 公主抱，公主抱， 还好他很瘦。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跪拽举，这部戏的特点。 但是舞蹈的部分没有过多的要求男演员，是吧？ 也有跳的，以前没有啊，就是他最经典的跳就是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男女主角在那个甲板上那段，两个挽着两个手转那个。 也是要转。 对对对。 那你也是就是现练的是吗？ 现练的，对，而且我现在一直在保持，我为了演戏瘦了50斤 啊！现在我们看到是您已经是瘦了50斤之后了，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意大利唱法唱男高都是得要 对 那个范儿得立得住，你知道吗？那号得大。 对， 因为这男高音嘛，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它这个气息嘛，像皮球一样，这个越足弹越高啊。 对， 就跟这个。 种种原因嘛，确实管用，确实这个气力足嘛。 嗯， 所以我从这应该是从今天是第三天了吧，每天晚上吃饭了。 哦，好长时间晚上都没吃饭，那差不多会不会没感觉没劲儿啊？ 肯定的。 我刚开始我第一个月减了27斤，就降臂都没了， 降臂都够不上去了， 够不上去， 还甭说塞了都。 对，那天我有一次刚减完，我试了一下那无人入睡，那个当时那是个无人入睡，是个臂嘛， 嗯， 就自己就。你就别说破不破了，就到那音自己就停了， 戛然而止。 对 对, 对，没经验嘛，确实、确实就是当时也是角色的需要嘛，这上一部戏、也就是，然后第二个月瘦了23斤，就直接瘦了50斤。 哇、 我天！ 我拿到第一个，当时那个演那个奔月的那剧本的时候，那个做那个编剧，那个赵海红院长当时给我了2个月之后见着我，他说你是不是张伟的兄弟？就是他更多的人是吧？身体还好吗？那就是2个月瘦50斤，还是变化特别大的。 哎 呦，真的，而且尤其是对于这种 吃货， 对，尤其是对于这种大体力活的这种演员来说，因为 确 实唱歌特别特别耗体力， 特别费气。 对对对， 对、一个高音上去基本上眼冒金星了，然后又没有吃饭，哇、真是太大的一个挑战了。 对对 对, 对，对我来说也是挺。喜欢嘛，喜欢自己的职业。 听着现在您聊天都有气无力。 嗯， 会上头，真的。 是吗？ 对， 真的会头疼， 因为他本身头部也是有共鸣的嘛。 他头部共鸣他很多，他长时间的一直在共鸣，他就头疼。 对，所以我觉得太不容易了。你看本身，那个你腹部会有共鸣嘛，然后肚子是空空的。 对。 对吧？然后 不让吃饭。 对呀、啊，然后哈、这个还有头部共鸣，一上去眼冒金星了。 哎呀，不容易。 当你气虚的时候，你吸气吸不下去。 对。 就这个感觉气特别浅。 对。 就这种感觉。 了 对 对 对、所以说气力就没有。 没有了。 所以想看瘦五十斤之后的张伟去演唱这个如许仙一般的人物。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哈。 对，为了角色也是拼了哈。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咱们这一部歌剧《莫高窟》当中的选段，咱们选一段重逢的对唱，怎么样？ 好， 好， 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我们来听听看。 和意大利歌剧唱法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古老的壁画与浪漫的爱情又会有着怎样的关联？歌剧《莫高窟》讲述的故事聚焦唐代的画工，以画为中心，层层递进，向大家讲述画作的由来和创作背景，揭开谁来画、为什么画的谜底。通过画工李工和翟密尔之间的爱情，用小人物的内心独白和命运走向，真实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风采。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跟随歌声和音乐走进莫高窟。 好了，北京时间的20:5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民族歌剧莫高窟。 哎，刚才咱们说了啊，这部戏其实排得非常的艰辛，那我们来说一说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就这个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对，先分享一下啊，来介绍一下，来刘老师。 我们是在这是第二轮上演了。第二轮上演，我们是30号晚上、31号晚上，还有1号晚上，连演三天，是在天桥剧场演出。 是，其实刚才也聊到了很多音乐的部分啊，我又想到一个也不能算是题外话，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可能现在的一个流行的发展的趋势，就是要民族歌剧的唱法，包括和音乐剧的一些唱法相结合，这是一种趋势。那么民族歌剧和音乐剧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民族音乐呢，还是偏民族。音乐剧呢是偏流行， 是 大概就是简单讲就是这样。 哦， 但是他们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的， 也没有那么的严格了， 没有那么严格， 很模糊。 对， 都是艺术表现形式，大家喜欢或者说更愿意去接受，那可能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就是存在即合理的。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听了两个唱段哈，其实都是民族组的唱段，对吧？但是我乍一听，其实有点像美声唱法，岳璐好像在这一次的唱法当中也调整了不少吧？ 对，因为之前如果是用纯民族那种方式来演唱，来唱这部歌剧的话，是肯定跟不下来的。所以我在这个方法上其实做了一些调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稍微竖起来一些，然后来这么唱，这样的话，它声音会比较壮一些。因为如果纯民族的话，它很窄，很细。然后也体现不出这音乐的壮观的宏大的这种感觉出来，所以一定在方法上肯定还是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是你要不调整的话，真的是跟不下来的，那光气息就 跳不过来， 对，跳不过来。 所 以我是稍微有点偏西洋一点的，这么样往西洋的方式，就是这个唱法上稍微靠了一点。 对，所以我刚才猛一听，有点像美声 唱法，有点像美声。对， 那张伟老师呢？您有没有把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一些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啊等等哈，也做一些稍作改良来放到这部剧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听到这么一句话，叫“民美不分家”。其实我更觉得，更多的就是其实是在咬字方面。 嗯， 你看西洋歌剧呢，它更强调的是 u o i e 五个母音， 管道。 而我们而我们这个中国字呢，它多了一些辅音和元音的结合。例如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它是 b a 北基英京，而这个北京。而让在我们西洋歌剧里边，它肯定就是北，它往 A 上走，基英京它往 E 是吧？是吧？它就是相对我们要在咬字更清楚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肯定要调整口腔里边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唱，哎呀，有的时候真是我们在排练现场也在说，其实说实话啊，我感觉人西洋歌剧毕竟比我们，是不是比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唱腔还是早一点，我感觉。毕竟像京剧戏曲那些咱们先不说多少年的那个历史了嘛，但是在演唱这个所谓的美声和民族这块，我觉得还是这个西洋的唱法会更科学一点。也并不是说我们民族不科学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我们这些演员也在私下聊， 先举个例子，我们唱几场这个西洋歌剧，我们会在方法上就是一个完成，而且就感觉呢它的穿透力和方法我们都能依靠上技术。而在我们这个中国歌剧的时候，今天我跟刘老师还是探讨，就我们那嗨 C 这首歌里边的嗨 C 叫绚丽，最后是吧，绚丽这两个音的是它在咬字上它更差一点，它所谓的贴住后院壁和怎么样那挂上那位置就是很难，就是这是一个很难的结合。我觉得中国歌真是比西洋歌剧还难，太难了。 因为语言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语言。 对， 对， 你意大利语还是会偏厚，而且它有舌音，就好，就是咱们说那什么小舌音啊之类的，所以它就是适合在后面形成一个管道。 对，对，你看我们之前唱的就是，尤其男高音著名的那几个咏叹调，像、你举个例子，像什么九个 High C 的这个叫《快乐的一天》呐、包括《柴堆上燃起熊熊火焰》 嗯， 你说在国外很多人。这么说，男高音都能弄出几个来。 嗯， 你看我们前两个月把刘老师写的一首《韩信大将军》的那个歌发到那个帕尔马，就意大利去了。好多男高音说中国歌太难唱， 我们还是唱意大利文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我觉得在语言上， 嗯， 这更难一点，因为这个我们的元音母音太多了，吞了任何一个都不行，是吧？鸡鹰经如果是把最后的记去了，是鸡音。它就不是经了， 对，因为它有自头、自腹和自尾三个部分， 对对对对， 就你自腹 归韵， 对， 其实就归韵， 就是太难了。就是我比喻，就是像我们做的游戏一样，迎面来了一个大板子，上面必须摆一个这个动作，你才能穿过去 啊， 对吧？一就是一，是吧 ？A 就是 A， 这个而这个相格就要求的是五个母一的统音，它有一个 Y， 它是一个更怎么去连贯怎么的。中国这，但是你说咱们叫是我爱你北京。也不对，其实我爱你、中国、你不能说我爱中国，有的人听不懂、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字更难，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要想唱好歌还是先唱好中国歌。 是是是。好，那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呢有请我们的作曲老师刘长阳老师，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王小鹏一起到时候走进剧场去看看咱们的这部民族歌剧莫高窟。来、 欢迎大家光临啊，大家来看一看为我们中国民族这个歌剧的这个大业啊，来一块儿来这个欢呼， 贡献一把力量吧。 对，贡献力量， 双击666。 好了，三位演员啊，两位演员也要加油了哈！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 哎，非常感谢三位哈。 嗯，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我刚刚唱到爱的诗，你就将我抛弃。我有无数的梦想和幻想，都在和你去实现，去分享。你不多了我的幸福。你要坚强，我就在你的身旁，我们不会分离，求你不要悲伤。不要说什么死亡，你如此年轻漂亮，没人敢夺走我的脸，没人敢夺走我的脸。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